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色。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所谓成愿再来，自在受生，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究竟缘何而起？历史定制严格，宗教仪轨肃穆，藏传佛教各大活佛转世系统都需要遵循哪些规则？14世达赖妄言要自行终结转世，他自己的转世坐床真相又是如何？西藏活佛转世马上播出。 既然历史上免于撤迁都必须经过中央的特准，那么吴忠信提出的这两个条件自然都与此有关。现在我们可以揭晓谜底了，这两大条件是这样的。 吴忠信指出，其一，热震摄政必须向国民政府出具正式的呈文，请求中央政府做出最终的决定，免于撤迁。这一点热震摄政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1940年1月26日，热震恭恭敬敬地将一篇数千字的呈文交给了吴忠信，其中详细地提及了拉姆登珠的出生背景、寻访细节等内容，请求中央政府免于金平撤迁。吴忠信将这篇呈文转交国民政府定夺。其二，吴忠信要求亲自看视幼童拉姆登珠，对于这一点热震摄政也欣然表示同意。 1940年2月1日，据记载，这一天晴空如洗，微风拂人。作为中央政府的特派大员，吴忠信一行来到了罗布林卡看视幼童拉姆登珠。就在这个名叫错吉颇章的地方，吴忠信第一次见到了年仅5岁的拉姆登珠。当时吴忠信采取了平等相见的方式对他进行了看视。 吴忠信的回忆中说，两个人不仅进行了交流，他还和拉姆登珠一起拍了张照片作为留念。后来吴忠信又和拉姆登珠的父母见了面。吴忠信在回忆中特别提到，由于拉姆登珠一家生活在多民族混居的村落，所以他能说汉语，对汉人十分亲切。在此后的会面中，吴忠信又发现他的父母久习汉话，内乡之情尤为殷挚。而同行的朱少义也回忆，拉姆登珠的父亲根本不会说藏语，只会说青海方言，而且吃不惯藏族的传统食物糌粑，反而更喜欢吃内地的食物馒头。免于金平撤迁的两大条件一一完成，吴忠信在看视了拉姆登珠后也向中央政府做了汇报。1940年2月5日，在对热震摄政的呈文和吴忠信的报告进行了充分考量之后，国民政府终于做出了回复。我们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处得到了这份珍贵档案的复制件。国民政府令：青海灵童拉姆登珠会姓战身灵异特著，查系第13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14辈达赖喇嘛。此令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一处修改，由英籍无庸抽签改为了英籍免予抽签，两字之差，却特别体现了中央政府在这一决定中的权力和主导作用。至此，由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批准拉姆登珠免于撤迁，正式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此外，档案显示，国民政府还做了一件事，为后来的坐床大典拨了款。其坐床大典所需经费，着由行政院转斥财政部拨发40万元，以示优异。40万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1940年，20元就能买一头牛。在抗日战争期间，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来，可见中央政府对于西藏问题的重视。一些持藏独言论者妄称，吴忠信来到西藏只不过是作为典礼的贵宾而已。这些谎言在这份档案面前不攻自破。 虽然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最终一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大印让幼童拉姆登珠至此成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国民政府最终将转世灵童的认定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继承了自清朝以来的一贯传统，不仅维护了历史定制，也得到了西藏僧俗群众的拥护，一件大事得以完成。接下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将要面对的，就是主持转世灵童的坐床典礼，让灵童正式登上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法位。可就在这时，在英帝国主义的怂恿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又来刁难了。 坐床在藏传佛教中是指转世灵童正式登上法位的仪式，至此以后，转世灵童的称呼将被裁撤，继而获得正式的称号。在清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从通过金瓶撤迁到正式坐床，有着一系列严格的定制。 乾隆60年，乾隆皇帝派人把自己穿着僧装的画像送到了西藏。3年后，在极为隆重的仪式中，画像被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恭恭敬敬地供奉在布达拉宫正中间最高处的萨松南杰内。后来写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也被供奉在这里。此后不仅数代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金瓶撤迁仪式都要在这里举行，而且撤迁的结果要立刻呈报清朝中央政府批准，请求皇帝为灵童的坐床典礼挑选吉日。在收到皇帝的诏书后，转世灵童等人还要在坐垫上面向东方磕头跪拜表示谢恩。这还没完，当新一任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正式坐床前，还要再到这里向乾隆皇帝僧装像行礼，再次谢恩。到了坐床的那一天，转世灵童在收到皇帝的赏赐后，还要在坐垫上面向东方谢恩。几度下跪，数次谢恩，在清代这一系列复杂的仪轨和程序，无一不体现西藏地方僧俗官员对中央的敬畏与服从。但吴忠信入藏时已经是民国了，那又如何在坐床仪式上体现中央的地位呢？座位，正如吴忠信所说，与中央主权最有关系者，则为座位问题，而问题就出在了这里。坐床大典能否顺利举行？座位问题又引发了一场怎样的波澜？ 关键问题来了，吴忠信坐在哪儿？ 面对不速之客的步步紧逼，吴忠信终将如何反击？ 他们之间的较量到底会有怎样的胜负呢？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关于吴忠信的座位问题，西藏方面是怎么安排的呢？这是我们为您虚拟的布达拉宫东大殿。根据传统，转世灵童的坐床仪式要在这里进行。首先，转世灵童会坐在这里，大殿北边正中，坐北朝南是主位，而热震摄政坐在这里，坐西朝东，离灵童最近，体现其摄政的高贵身份。紧挨着他，由北向南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还有高级大活佛等人。大殿的南边是级别稍低的活佛、各个寺庙的主管以及较低一级的僧俗官员。关键问题来了，吴忠信坐在哪儿？按照西藏地方政府的计划，他们将吴忠信安排在了这里，也就是坐东朝西，面对热震摄政。这个位置也就等于是把中央大圆的位置设立为与摄政相同。而吴忠信的南边是谁呢？尼泊尔不丹国的代表坐在这里，不就和外国官里的宾客跑到一块儿去了？ 相较于清朝的驻藏大臣，吴忠信的地位还要高出很多。不久前，西藏地方政府还特意安排为吴忠信解开了布达拉宫中间楼梯的绳索，体现了对其身份的尊重。而这次的座位安排，为何忽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吴忠信心里清楚，这肯定是英帝国主义和西藏精英分裂势力在暗中挑拨的结果。此事事关主权，吴忠信的态度非常坚决。他数次派人向热震摄政传达，体制攸关，不便迁就，如不能得到适当座位，届时唯有请假缺席而已。可迎接吴忠信的却是漫长的等待。 这一天，拉萨行辕，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再次看了表。此时已经是1940年2月21日下午，表的指针指向了4点，距离明天的坐床仪式开始已不到14个小时。而此刻，西藏地方政府还没有正式向吴忠信报告座位安排的最终结果。真是急死人了。不好，吴忠信突然想起一个人，难道真的是他使了什么手段不成吗？ 吴忠信担心的是一名忽然闯入拉萨的不速之客，说到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原来1939年12月9日，当吴忠信还在前往拉萨的路途上时，西藏地方政府曾经礼节性地将坐床大典的事情通知了英印政府。可英印政府是什么角色？按西藏的俗话说，那是吃尽大山不饱，喝干海水不足。虽然通告中没有任何邀请英国人前来的意思，可英国驻西京的行政长官巴塞尔古德竟然以此作为邀请，组成了一支所谓的官礼团，不约而至来到了拉萨。这让拉萨的政治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古德比吴忠信晚3周抵达拉萨，可和吴忠信比起来，他受到的待遇却大相径庭。面对这些不速之客，西藏地方政府指派了代表一名，藏兵200人前去迎接，民众也是寥寥，场面十分的冷清。对于这个结果，想必古德心里应该早有准备。那么他为什么还非要来拉萨自讨没趣呢？ 其实英国早就担心 吴忠信的到来会导致西藏地方政府倾向中央政府，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一点都没有错。眼瞅着自己扶植的亲英分裂势力是烂泥扶不上墙，分分钟就要掉链子，英印政府哪里还坐得住呢？他们催促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尽快动身去西藏，为亲英分裂势力打气。根据英国著名藏学家兰姆的考证，古德这次来拉萨的政治目的再明确不过，就是尽可能和吴忠信作对。其中在坐床大典的座位问题上，必然要和吴忠信一争高下。英国特使古德赴藏后没少做拉拢煽动的事情，礼物也送了不少。根据考证，西藏地方政府给吴忠信安排了较低的座次，果然就是受到了他的威胁利诱。那么代表英帝国主义的古德和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吴忠信，他们之间的较量到底会有怎样的胜负呢？ 1940年2月21日，盛大的队伍将灵童从罗布林卡迎入布达拉宫。1940年2月22日早上5点，第14世达赖喇嘛的坐窗典礼在布达拉宫东大殿开始了。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当热振摄政向一顶黄色僧帽诵经完毕，并把它交给总堪布戴在灵童的头上后，灵童正式继承了达赖喇嘛的法脉，成为第14世达赖喇嘛，法名简称丹增嘉措。 整个坐床的过程没有留下太多的影像资料，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为我们特别提供的纪录片《西藏巡礼》中，我们最终也只找到这区区十几秒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殿的正上方，也就是悬挂在未来的14世达赖喇嘛头顶上的，是清朝同治皇帝所题写的“镇西绥江”的巨大牌匾。镇西象征佛法，绥江意为安抚疆土，表达了其对西藏、对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美好期望。那么，代表中央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最终坐在了哪里？很幸运，吴忠信曾亲手绘制了当时的座位图，其结果一目了然。最终吴忠信是坐在了14世达赖喇嘛的东边，一字平行，坐北朝南。这个位置与外国嘉宾的位置具有本质的区别，它充分体现了中央在西藏无可争辩的主权。西藏地方政府的选择尊重了历史定制，代表了西藏人民的心声和愿望，也体现了热振摄政为代表的西藏爱国力量倾向中央政府的感情。哎，说到这里差点忘了，那个英国代表古德跑到哪里去了呢？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代表的高规格待遇，对于英国代表古德来说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因为不论他坐在哪里，其地位也必然在吴忠信之下，这对于试图彰显英国在西藏影响力的古德来说根本无法接受，所以他最后只能选择不出席。 古德 输了，而且是在代表侵略者利益攫取的大阵仗中完败， 就这样回去未免太没有面子了。 不行， 得找个台阶啊。在古德的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和坐船报告中，他是这么解释的：西藏政府建议我在坐床典礼的第二天出席，会更方便赠送贺礼，表达大英政府和印度总督的祝贺之情和至诚之心。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此话的真伪，只要看一眼最后的结果就什么都明白了， 那就是英国代表古德不但没有被获准参加1940年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在第二天的普通宴请中，他的座位也仅仅是与一般的外宾相同，坐在大殿的东侧。可见其地位与代表中央政府的吴忠信完全不可相提并论。西藏的俗语说得好啊，朝天空吐唾沫只能见到自己的脸上。 大典举行以后，达赖喇嘛和他的哥哥和教子四童在布达拉宫的屋顶上游玩。 1940年2月22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6年多以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中央政府的协调监督和最终认定下，终于登上了法位。此后热震摄政、十四世达赖喇嘛都分别致信中央政府表示感谢。 黄川水入藏和西藏巡礼这两部纪录片充分地证明了在清朝结束以后，在西藏的达赖喇嘛这些大活佛的转世过程中，中央政府依然牢牢地掌握着监督和最终认定的权利。 然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并没有善罢甘休。1947年5月，西藏爱国政教首领热振活佛遭到了分裂势力的政治迫害，死于狱中。年幼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被分裂势力所包围，思想上受到巨大的影响。12年后的1959年，十四世达赖暗中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出逃印度。 此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十四世达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2014年12月17日，79岁的丹增嘉措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甚至暗示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荒唐地认为他可以终结几百年来达赖喇嘛系统的转世。但是历史事实却并不站在他这一边。就远了说，从古至今历代达赖喇嘛的传承都有一套成熟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从来没有前辈达赖喇嘛直接认定后世达赖喇嘛的先例，更没有一个达赖喇嘛终结过或者试图终结转世。就近了说，十四世达赖本人的寻访认定就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后，最终在中央政府的监督和认定下得以完成的。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转世世系废存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而不在任何个体，包括达赖喇嘛。 他是所谓的活佛，必须是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来吧。他为了政治对争的需要，为了分裂祖国的需要，欺骗人民，搞乱西藏的藏传佛教秩序，搞乱人民的思想。实际上，他这是对国家和宗教的双重背叛。 2015年，《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说得好：“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不可阻挡，